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后面传来了脚步声，细细碎碎纷至沓来，杨春和越发着急了。他感觉林叔和岳定堂两人之间有些暧昧，关系深厚，但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深厚。但此时此刻他也无法去深究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几人对峙，而身后追兵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 把枪给我。 林叔朝岳定堂伸出手，岳定堂没有马上动。 老岳，如果回到那个时候，你来送我，我知道你家里的情况，你会跟我走吗？ 会。 岳定堂从眼睛里微微露出点笑意，他反手把枪递给林叔，后者接过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先对准岳定堂的心口开了一枪，血从胸口的衣服下面迅速漫出，晕染开来，从一大团血晕变成一大片血渍。他遭遇毕生中最大的背叛，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，震惊且心痛，直直望住林叔，目光比伤口还要更疼，苦酒一般几乎要将林叔淹没。和他一样震惊的还有杨春和跟贾慧手，两人不由自主连连后退，生怕林叔突然发疯将他们也给毙了。但林叔压根就没有给他们反应的时间，真就随机两枪直接开在两人头上，对方脑袋开花，他的脑袋也轰的一声由此炸开。一声尖叫仿佛拉开警报的闸门，震得林叔站不住脚，直接歪倒在地上，眼前所有的景物突然倒塌破碎，连同濒死的岳定堂，倒在血泊里的杨春和和英慧手也如同玻璃一样片片碎裂，再也捡不起来。花白头发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在林叔脑海里疯狂卷笑，来回咆哮， 怎么会发现？ 因为你的回答。 我的回答就是你内心深处的渴望，就是你的答案。 本来是。 什么叫本来是？不可能，你根本不可能发现。 你的催眠术的确很高明，给我下了一重又一重的暗示，给我造成幻觉，让我得到自己想要的回答。但是你忘了，所有回答都是因我想法而生的，我可以产生它，当然也可以捏造它们。 你撒谎就会被我发现，根本不可能。 所以我以毒攻毒，你可以给我下暗示，我当然也可以给自己增加记忆保护。第一层是表象，第二层才是真相。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对的，但第二个答案错了。就算当时岳定堂知道我家里的事情，他也不可能提出要我跟他走，就算提了，我也不会走。当时的我们不是现在的我们，错误的时间加上同样的人，也不会有同样的结果。这是我给你设置的错误答案，而你信了。从冯三小姐的死开始，你就神秘莫测，让人捉摸不透，他们谈起你就会脸色大变，现在我算是亲身体验到了。难怪冯三小姐被你牵着鼻子走，最后走上绝路。还有周玉林那种杀伐果断的狠人，居然也能变成你的拥趸。你的确很有本事，可惜了，走了歪路子，心术不正，终究是白搭。 说完，他毫不犹豫举起枪，冲着自己的太阳穴扣下扳机。剧痛伴随着眼前五颜六色光点骤然炸开，所有一切归于起点。死亡与新生连在一起，将万物毕生爱恨情仇凝为一个完整的圆。但所有人的圆都不是完美无缺的，总有这样那样的憾恨。有了憾恨，就有了缺陷和弱点，就会被趁虚而入。冯三小姐与吴四的爱情是她完美一生中最大的缺憾， 原本的金童玉女天作之合被上天所及，最终阴阳相隔，黄泉碧落两不见。他痛苦无奈，空有锦衣玉食，却无法让爱人起死回生，所以花白头发才能利用五五一步步将他引向死亡深渊。林叔只觉身体剧痛而沉重，一直被无形力量拉扯往下坠落，无边无尽。他很想放任自己彻底休息，每每睡上一觉，不必关心身外纷扰那些令人头疼的麻烦事儿。去到梦里很美好，林家还未败落，他依旧是无忧无虑的林家大少爷。姐姐林瑶嫁了个如意郎君，对方在政府任职，清闲富有学识，很得上面重用，据说很快就要被委派出国深造。林瑶很高兴，出去买了很多衣裳，回来一件件试了又试，在林叔面前旋转炫耀，问林叔哪件更好看。而林叔就端着咖啡杯与约定堂一道坐在那边边笑边看。他们俩也已经准备出洋留学，选定的是老牌强国英吉利，一个学英文，一个学数学。如无意外，他们将会在那里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相遇，像所有世家优渥的学子一样，在泰晤士河畔度过一个具有异域风情的春夏秋冬。他们也许会越走越近，也许会分道扬镳，但这些过程无疑充满了少年的酸甜。如同刚从树上摘下的樱桃，红彤彤之中也会酝酿着一抹小小的鹅黄。想到这里，嘴角不由自主流泻出笑意，可脑海深处还有另外一个声音，尖笑凌厉，怒声斥责，恨不能将现实苦难一股脑倒灌给他。 你忘了很重要的东西。 我忘什么了？ 快点想起来。 最重要的，约定堂和姐姐，他们都在我身边了，我没什么遗漏的了。 不，你忘了，你快想起来，时间不多了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 什么时间？我还忘了什么？我是林叔，是风光无量的林家独子，父亲宠爱，姐姐纵容，我喜欢约定堂，他也已经回应了我的感情，我们很快还要携手留洋，回来便是天之骄子，浩然屹立于时代潮流之巅，奋发图强，责无旁贷，这些我都记得。 这些都是假的。 不可能，姐姐是真的，约定堂也是真的。不，等等，林家早就没了。 林叔也未曾去过英吉利，泰晤士河是什么样子的，其实他从来就不知道，更没有见过。所有一切不过是从约定堂的口中听说的，从照片上看见的。而林叔，他连大学都没上，就去了西南，差点连小命都丢了。从新兵蛋子变成了老兵油子，从听见炮弹声就害怕，到后来炮弹落在战壕外头，他还能在里头呼呼大睡。他是林叔，名字与林叔同音。他还记得小时候父亲说起给他起名的来历，因为灵叔又是天叔的别称，而天叔是北斗第一星。父亲希望灵叔能够像天叔一样永远傲然挺立，无惧乌云风雨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但灵魂的深度是无限的。他父亲更希望他的灵魂能像星辰，亘古伫立，不因世事变迁而泯然众人，所以他是灵叔。他也想过读书有成，学成归来，以天之骄子、海外精英的身份回国救亡图存。他也想过轰轰烈烈成就一番事业，上阵杀敌，在千军万马之中取敌首级，意气风发，万众瞩目。可最终这些理想都没能实现。林叔上过战场，杀过敌人，在贪欲与人性之间摇摆过，也曾面对利益与气节的考验，最终伤痕累累，病痛缠身，再换到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，因缘际会，屡破奇案，斗智斗勇，也算不负此生。最重要的是，他遇到了约定堂。 此生有了知己，此生不再孤独。一切缘分皆是冥冥之中的前因。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虽自诩心智坚定，也有柔软的肋骨，也会挣扎迟疑，也会被催眠术所迷惑，沉浸在梦境中不愿清醒。但他必须清醒过来，因为他还想活，还想跟岳定堂一起出去重见天日，还想跟岳定堂一起多看几十年的月升日落，星起潮归。林殊眉头紧皱，强撑着用一双手撕开最后一道屏障。黑夜尽退，光明重现，他突然睁开眼睛，大口喘息，汗流浃背。 林先生，林先生，林先生，你快醒醒啊！林先生， 呼唤声由远及近，从虚无空间逐渐转化为清晰可闻，近在咫尺。火光，摇晃的火光照亮附近区域，让他得以看见眼前此人的面容。 你怎么在这里？ 你可算是醒了。 英慧手差点喜极而泣，其喜悦程度真的跟看见亲爹死而复生没什么两样。林叔还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，反应慢了半拍，一时没什么动静。英慧手不由急了：“ 林先生，你昏迷好一会儿了，岳先生为了保护你都受伤了。”“ 为了保护我？什么意思？他怎么受伤的？” 他举目四望，杨春和在前面不远处堵着洞口，双手分别抓着两把枪，但左顾右盼不敢乱开。前面还传来打斗声，不知是岳定堂还是什么人，但显然不止一个，闹哄哄的。 你怎么忘了？我们刚刚一路跑到这里来，前面没有出路了，只能寻旧路回去。这时候你还突然发弹袭击我们，岳先生被你开枪打伤了，追兵又追上来，幸好另外一拨人也逃到这里，双方打了起来，我们才得以撑到现在。 我攻击老岳？ 对呀。 那我们没有遇到水蛇？ 什么水蛇？ 你也没有突然发疯，说你的一切都被真慧手控制在手里。 你刚才一直被他控制着？ 你为什么没有被他控制？ 他想让我当傀儡，在人面前冒充假慧手，为他挡那些明刀暗箭，甚至还要在其他地区的医馆道门人面前弄虚作假。我知道的东西太多，他反而不好对我下手，否则我若是疯了，岂不就白费功夫？但我曾经亲眼见到控制别人的心神，的确很可怕，没有人能逃脱。你是头一个能自己清醒过来的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